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十五，北京晴，5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分别主持召开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政策措施，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中央党校举行2016年秋季学期毕业典礼，刘云山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中国政府首次就亚太安全合作政策发表白皮书。 央广视频：小小圆珠笔芯考验研发大环境。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从本月15号开始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访问瑞士国际组织。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这次出访的相关情况。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主席这次出访是今年我国外交的开篇之作，将开创多个第一。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介绍说，此访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访瑞期间，习主席将出席瑞方举行的欢迎仪式、正式会谈和会见联邦议会两院议长等活动。 中瑞两国加强高层交往以及创新、自贸、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实现互利共赢，也将在国际关系中表明中瑞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贸易体制，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开放、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本月17号，习主席将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这也是该年会首次迎来中国国家主席。李保东透露，习主席将在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积极地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分析和挖掘世界经济增长困境深层次的原因，寻找经济走出困境的方向和路径，阐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发展的经验，增进各方对中国经济客观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瑞士是多个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习主席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专程到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并在万国宫发表主旨讲话的国家元首，第一位到访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李保东表示，这次访问将充分彰显中国领导人对多边主义的重视，在中国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的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习主席访问期间将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同联大主席汤姆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峰福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举行双边会见。中方将通过这次访问与有关各方促进和平发展事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国际卫生体系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共同的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贡献中国的智慧。 央广消息，国务院党组、中共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中共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昨天分别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7次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政府自身建设各方面，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推进标本兼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推向纵深。要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消除权力寻租空间，严管公共资金资产资源，严查重点领域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问题，持之以恒推动政风作风转变，切实担负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会议决定抓紧筹备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常委会党组书记张德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会议强调，要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得到贯彻落实，要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立法作为常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提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做好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工作必决风清，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党组会议。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在带队视察调研、出国访问、代表政协参加会议活动中，严格要求轻车从简，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做出表率。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的规定，认真筹备组织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坚持简约简朴办会，坚决杜绝不正之风。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政策措施，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城管执法统一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管理办法》，推进规范文明执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通过《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草案》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序扩大和更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股权融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会议确定，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发挥其主要服务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积极作用。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区域性股权市场由一家机构负责运营，对同区域多家运营机构的要积极稳妥整合，实行合格投资者制度。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交易的，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具备一定条件的法人机构、合伙企业，以及具备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一定规模金融资产的自然人等，要齐抓共管，落实监管责任。会议强调，城管执法直接面对群众，要推动建设一支管理精细化、执法规范化、服务人性化的城管队伍，更好体现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避免简单粗暴、任性执法。要把执法人员规范录用和精简冗员相结合，重点向市县和社区街面等基层一线配备和倾斜，加快推进城市综合执法，防止交叉执法、重复检查，逐步实现多贸合一。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会见了出席中国全国人大与日本国会众议院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日方代表团。张德江说，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双方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中国全国人大愿发展与日本国会的友好关系，共同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积极开展机制化和各层次交流，大力推动人文和民间友好交往，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昨天举行2016年秋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本期毕业学员862人， 毕业典礼上七位毕业学员代表做了发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指出，为解决当前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市场价格扭曲、配置效率较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到2020年，公共资源产权制度进一步健全，形成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机制，资源所有者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行政性配置范围进一步厘清，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以目录管理、统一平台、规范交易、全程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基本建立，资源配置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益和效率显著提高。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阐述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理念以及在热点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指出，中国政府在2017年开年之初发表这本白皮书，旨在让各方充分了解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展现中方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繁荣的积极意愿。为此，中国提出针对亚太安全合作的6点政策主张： 为维护地区良好发展势头，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中国提出加强亚太安全对话合作的6点主张，包括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伙伴关系建设、完善现有地区多边机制、推动规则建设、密切军事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矛盾。这6点主张是中国与各国长期交往的经验总结，是地区国家共同智慧的基因。 刘振民指出，新形势下，各国应与时俱进，以开放包容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创新安全理念，推动完善地区安全架构，为维护亚太安全探索出新路径。为此，中国提出针对亚太安全合作的新安全理念。 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是对地区安全合作理念的传承和创新，为亚太安全架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白皮书还针对中国与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中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中国参与亚太地区主要多边机制、中国参与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国家防总昨天表示，要提前安排防汛备汛工作，坚决清理整治河道非法设障、养殖、采砂等行为。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2016年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经受了重大考验，大中型水库无一垮坝，大江大河干堤无一决口，江河湖库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最大程度减轻了灾害损失。水利部要求2017年汛期来临前抓紧修复水毁水利工程，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提前安排防汛备汛工作，抓实做细各项度汛措施。陈雷 要抓紧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调度方案和应急响应机制，全面做好蓄滞洪区、洪泛区的运用准备，落实分洪措施和人员转移安置预案，确保能够适时启用。要结合全面推行河长制，强化河湖管理和防洪社会管理，坚决清理整治河道非法设障、养殖、采砂、围垦、侵占水岸线等行为，保障河湖堤防安全和行洪调蓄能力。 央广时评：小小圆珠笔芯儿考验研发大环境，撰写马叶。 太钢集团近日宣布已经完成笔尖钢制定标准工作，并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笔芯。经过六轮测试后，一些笔头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未来两年有望完全替代进口。人们在点赞之余不禁感慨，中国能造得出火箭、飞机、高铁，而几毛钱、几块钱的圆珠笔芯原来竟一直不能自主生产。小小的圆珠笔芯曾成为总理关注的老大难问题。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技术本身确实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有难度之外，也有企业不情愿投入研发的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20余万从业人口，年产圆珠笔400多亿支，产量占到全世界的80%。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没有企业愿意在笔尖研发中做领头羊？现实的利益权衡恐怕是阻碍技术研发的第一道坎儿。如果企业的研发成本远远高于引进现成技术的成本，再加上没有外在的政策鼓励，企业很难有积极性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研发。谁研发，谁有核心技术，谁就是最大的获利者，这本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诺基亚与苹果、苹果与三星的专利之争旷日持久，争的都是核心专利技术的授权与使用。而现实中，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试想，一家企业付出巨大成本研发的新技术，如果刚刚投入生产就有可能被假冒，别说依靠核心技术该得的高利润难以保证，就连研发投入恐怕也难以收回，哪家企业还愿意干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研发的核心还在人，我国在科研上有着强大的人才储备，但鼓励人才创新更要有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让有匠人精神的科研人才可以沉下心来，不管是投入可上天的火箭还是开发可写字的笔芯，都能从中感受到更多获得感。国内企业终于在小小笔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愿他们不久便能见到可观的收益。实体经济要壮大，制造业要升级，都需要良好的研发大环境。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才能真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作为特大型城市应对深度老龄化的有益探索，上海自2014年下半年起启动了长者照护之家的试点工作，为实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央广记者杨静报道。 今年80岁的商阿婆是上海陆家嘴长者综合照护家园里接受日间照护的老年人之一。相比之前一个人在家的孤独，来到长者照护之家之后，她的生活变得丰富而温暖。 来了心情挺舒畅，你看弄那个积木搭得挺高的，搭得挺有信心，全心投入。 社区里的长者照护之家地方不大，但是功能齐全，读书、下棋、看电影，甚至来顿午饭、理个发都可以。更重要的是，她就在社区里，离居民的家只有一碗汤的距离，让老人养老不离家，可以经常见到儿女。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陈月斌告诉记者，这种养老形式也被称为嵌入式养老院。 日间照料也可以，晚上呢住夜也可以，回到家里面还可以上门照料也可以，提供了这么一种综合性服务。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这种综合性设施，通常我们都是政府主导的提供资源，但是交给社会专业机构去运作。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截至2015年底，上海市60周岁以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达到了436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1/3。根据上海养老服务发展报告白皮书，到2017年底，上海将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城市化地区各街镇长者照护之家的全覆盖。陈月斌说， 我们提到的叫5个体系，供给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统一的需求评估体系，评估下来它有照护等级了，才可以享受这个政府的基本公共资源。政策的支撑体系就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社会主体来开始进入这个养老服务领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这个养老服务。 山东淄博博山区源泉中心卫生院院长齐庆良扎根家乡山村20年，将只有10张光板床的乡镇卫生院发展成配备近600张床位、年收入超4000万元的模范医院。 央广记者刘颖超、山东台记者吕元志报道。 手术怎么样，学长？ 手术很好啊。 你手术的时候疼了吗？ 看门诊、做手术、查房、管理医院行政事务。65岁的齐庆良工作起来似乎不知疲惫。眼前的源泉中心卫生院配备了核磁共振、螺旋 CT 等先进医疗设备，在全国同级乡镇医院中处于先进水平。而20年前，医院的全部设备只有一台显微镜。1997年，在市区医院有"博山外科一把刀"美誉的齐庆良，回到源泉中心卫生院担任院长。 上学的目的就是提高了，再回到源泉给故乡的父老乡亲做服务，就那么一个朴素的感情。 齐庆良上任后，自己借钱补发职工工资，整修病房、食堂，完善规章制度。当年就成功实施了200多例手术，医护人员也渐渐有了信心，不再考虑离职。副院长郑芳。 就是钱上把这医院救活了，真抓实干的干，看得有劲，我们也是干得有劲。 医院越做越大，但齐庆良服务山村百姓的心始终如一。3年前，卫生院就已经达到2级医院规模，可以申请升级，但齐庆良拒绝了。他说，如果升级，老百姓报销比例会降低，看病负担会加重。 源泉医院，你就是给农村老百姓服务的医院，所以说收费不能高，报销不能低。我们做这个事业，这个农村卫生事业，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陆续组织新年度开训。央广记者李林、胡善敏、罗守成报道。 日前，陆军第42集团军某机步团以一场实战化的比武竞赛，打响了新年开训的第一枪。该团装部五连连长杨猛， 通过把技能与体能进行融合，逼着官兵像打仗一样训练。 而在新疆军区某师，全副武装的侦察兵展开了复杂地形狙杀演练。该师副参谋长蓝吉飞， 一招一式紧贴实战，让大家在新年度一开训就绷紧了练兵打仗这根弦。 在南海某海域，浪涛奔涌，海况复杂，执行跨海区训练和试验任务的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提浪前行。歼15舰载战斗机飞鲨在摇摆起伏的航母上进行了多架次起降训练。在海军某舰载战斗机团大队长丁阳看来，这既是风险也是动力。 新年度的开飞陌生海域的飞行，复杂气象的一个飞行，大家把困难和压力吧转化为我们提高质量、保证飞行安全的一个推动的力量。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表示，今年推出排污许可证制度，发改委告诫家电企业不得哄抬价格，不得串通垄断。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规定，规范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请听报道。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坦言，去年年底重污染天气频发，11、12月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均出现下降， 环境质量在全国范围和平均水平上总体向好的，但在某些特征污染物和部分时段部分地区有恶化的。 陈吉宁表示，今年要针对散煤和小散乱污企业群加大治理力度，针对固定污染源要尽快形成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确保全面达标排放。 今年要推出排污许可制条例，每月公布各省区市火电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情况。2017年在全面达标排放计划执法工作中，对无证排污要开展专项检查。 央广记者杜西蒙、张明浩北京报道。 岁末年初，家电市场一些企业相继涨价。国家发改委家监局李长青处长分析，成本增长是推动家电价格上调的客观因素。 2016年下半年以来啊，家用电器的成本增加得很快，包括钢材、聚氯乙烯等原材料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人工、包装、物流成本也不断提高。 虽然受成本上升影响，家电企业调整终端产品售价符合市场规律，但趁机抱团涨价等行为需要警惕。国家发改委家监局在提醒告诫会上向家电生产流通企业明确提出6不准：不准相互串通横向垄断，不准实施纵向垄断，不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准哄抬价格，不准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低价倾销，不得利用虚假或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实施价格欺诈。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最高法发布规定，规范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规定自3月1日开始施行。最高法民三庭庭长宋晓明： 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可以推定其商标注册行为系与该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串通。 最高法通过多个条文保护在先权利，分别对在先著作权、姓名权、字号权益、角色形象等的保护进行了规定。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通报了71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有7起问题涉及元旦、春节等节假日期间违规发放年节福利、违规收送节礼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表声明称，鼓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和精神自主协商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业务模式。网上流传四大行债转股工作全面暂停，发改委明令禁止明股实债一文涉及的内容不实，纯属编造，国家发改委保留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的权利。 北京市安全监管局昨天透露，2017年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许可工作已全面结束，共许可网点数量511个，三环内没有设置网点，实现三环内零许可。 中医药事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结合，河南郸城将中医诊疗费用纳入城乡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提高到95%。 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韩国特别检察组昨天以涉嫌行贿罪为由，要求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今天前往特检组接受讯问。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镕被外界认为是朴槿惠总统与三星间内幕交易的核心人物。对李在镕的传唤，或将意味着特检组针对朴槿惠受贿嫌疑的调查接近尾声。如果特检组最终证实朴槿惠通过帮助三星合并以换取三星对其资金支持，朴槿惠可以适用第三方受贿罪。 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泰国国家立法议会将于明天正式启动修宪程序，包括同时修订现行的临时宪法和尚未生效的新宪法草案。修宪涉及重大的王权调整。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0号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从未放弃职务，并称议会通过的决议是政变行为，将对反对党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议会采取法律行动。委议会9号通过认定马杜罗放弃职务的提案，并要求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委最高法院随后发表声明说，议会无权宣布总统放弃职务，应立即停止任何超越其职权的行为。 近日，美国空军高层人士指责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危险接近美国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俄战机在叙利亚遵守所有安全准则，没有危险接近美国战机。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首次召开记者会，舌战媒体回应焦点话题，首秀传递怎样的信号？ 山东巨野法院农信社没有回应冒名贷款事件，荒唐案是独角戏还是双簧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杨君天、扎西多吉、文琪，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